上一直摆到晚上。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太困了。 今天我们能去另外一个小区拜年吗？ 为什么要去另外一个小区啊？ 因为昨天这个小区幸福小区的人这红包都给过我们了。 哎，你就是想去拿更多的红包吗？ 是的是的。 你这只兔子，哎呀，坏了、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怎么了？ 大年初二，好像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在大年初二会有一个习俗。就是回娘家。回妈妈家。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结了婚啊、那么这个媳妇儿呢就在大年初二的时候带上她的新郎官儿，要是有孩子的呢就带上孩子、要回姥姥家。 那我回谁的家？ 要不然你就跟我回我的妈妈家吧。 你结婚了吗？ 还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回家？ 既然别人都回，那咱们也回呗。 可是人家是带着新郎回去的。 我带一只宠物也可以呀、 也是。 那咱们就 买机票。 买机票吧。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罗杰·哈格里维斯为我们创作的，是由马爱农翻译的。我们要谢谢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弹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齐先生妙小姐节日精装绘本》，欢欢喜喜过大年。这一天，整洁小姐正在打扫房间。哦，她可真忙啊！春节大扫除，这可是整洁小姐一年里面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整洁小姐是特别喜欢打扫卫生的，就连墙壁她都用吸尘器吸过了。哎呀，整洁小姐不光自己打扫，还请朋友们都来帮忙一起装饰房子。幸运小姐贴起了窗花，高先生挂上了灯笼。哦，看来灯笼只能让高先生挂了，因为要把灯笼挂在很高的地方。高先生有那么高的个子，当然办得到了。错误先生也来帮忙了，他负责往墙上贴福字。不过错误先生又犯了个错误，他把福字给贴倒了。 真是不好意思，福字让我给贴成倒的了。 啊，不过没关系没关系，这算是刚刚好犯了一个正确的错误。因为福到了也是个好兆头嘛。接下来嘛，荒唐先生也来了，他来帮忙刷油漆。他用红色油漆来粉刷墙壁。哦，过年嘛，红色最吉祥。为了更吉利，他把门口的脚垫儿也涂成红色的了。整洁小姐，对红色的脚垫儿可是不太满意，因为油漆没干，小猫咪就从门垫上走过了。哦天哪，瞧瞧，满地都是红色的脚印儿，这下更麻烦了。不过春节到了，还是别发脾气，开开心心最重要嘛。春节到了，奢华小姐又买了一顶新帽子。这是一顶真正奢华的红色的帽子。帽子很漂亮，帽檐上还挂了一串红色的小灯笼。奢华小姐就连鞋子也穿了红色的。除夕夜，大家欢聚一堂，都凑到了一起吃着年夜饭。哦，这真是一桌丰盛的宴席呀， 每个人都高高兴兴，喜笑颜开的。傲慢先生可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成功的人，他特别爱吃发菜。 呵呵，这是个好兆头，发财发财发财，过年就应该这样。 贪吃先生可不想那么多，他乐得合不拢嘴了，桌子上的每一样菜他都爱吃。 不好意思，我要开始了。 牛肉、鸡肉、蔬菜、饺子，有什么吃什么。哦，贪吃先生真是太能吃了，他还把一整条鱼都吃光了。郑杰小姐张大了嘴， 哦天哪，我们应该留下一点儿，因为年年有余是好兆头。哦，贪吃先生，你怎么把一条鱼吃得精光光，一点儿都没有余下呀？ 不好意思，我吃得太快了。 吃完饭吗？当然，还要放点爆竹。淘气小姐偷偷地溜到了害羞小姐的身后，点燃了爆竹，乒乒啪啪啪啪。 哦天哪，吓死我了！ 害羞小姐被爆竹的声音吓了一大跳，哦，她尖叫着蹦起来，蹦得老高。 哎呀，接下来他觉得有点难为情。我就是不小心被吓到了，真不好意思。 他觉得自己胆子太小了，害羞得满脸通红。不过幸运小姐却笑着安慰他说，没什么的，红色多吉祥啊，除旧迎新，放放鞭炮，我们新年都会有好运气的。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早晨，每个人都惊喜地收到了别人送的压岁钱。压岁钱装在红包里，虽然钱不多，但是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意思。保佑下一年平平安安。 小群姐姐也许弄错了，并不是每个人都送了红包。吝啬先生没有送。 哎呀，吝啬先生可真是吝啬，吝啬小气，舍不得。他的压岁钱都包好了，但是没舍得送出去，留给了自己。哦，小群姐姐得说，吝啬先生真是世界上最小气的人了。 新年的庆祝活动非常多，糊涂先生带领大家舞起了长龙。长长的一条用彩色的布扎成的龙，一个人举着龙头，好多人举着龙身体，大家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不停翻滚，舞得好卖力气呀！ 嘿，龙来了。 不过很不幸的是，耍龙尾巴的队伍乱成了一团。 哎呀，原来是莽撞先生啊！瞧，龙尾巴被缠在了一起。啊，接下来有人摔倒了，哦，这可真是太糟糕了。 等到了晚上，郑杰小姐又和朋友们一起去看花灯，每个人都把手里的花灯放飞到天空中去了， 除了秀珍小姐。哦，秀珍小姐实在是太小太小太小了，他手里拿的花灯还没来得及松开手呢，就被风吹到了天空中。 哦，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秀珍小姐用她细细的声音喊着，可是风吹着她的灯越飘越远，越飘越远。不过放心吧， 就在秀珍小姐很害怕的时候，突然高先生一下子就伸到了半空中，他伸出手拉住了秀珍小姐，然后把秀珍小姐紧紧地抱在了怀里。这时候幸运小姐说， 哦，看，这就是我说的，过春节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好运气的。 啊，是啊，过春节了，小群姐姐也祝大家新年好运气。 拜年喽！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祝贺所有的人吉祥如意， 快高长大！ 快高长大是什么？ 小朋友快高长大，大朋友更高更大。 等等， 啊， 快高长大 啊，对，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快点长大，长高， 快点长大，快点长高，啊，所以你就把它简单的说成快高长大。 哎，是的，是的，是的，大家都有胡萝卜吃。哎，是的，是的， 咱们白天给那么多的朋友都拜了年了， 是的， 现在应该继续拜年。我要首先给我的爸爸妈妈、姨姨姑姑、叔叔阿姨、舅舅奶奶、爷爷、姥姥姥爷，所有的亲戚朋友、表姐、表姑、表弟、表妹，不，都拜个年。 我的亲戚呢？ 要是我没记错， 我的亲戚呢？ 等等。 我的妈妈，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们兔子家族好像已经有20000多个兔子亲戚了。 哎，那是的，可能我从现在开始说的话得说到明年去了。 我觉得说到后年也说不完，因为这一年过程当中，你一边说，你们家的兔子就又会生更多的兔子了。 那就你替我说吧。 我替你说也是一样说不完的。 那总比我自己说要好点吧。 23扛瓜山，24造房子，25做豆腐，26煮煮肉，27杀年鸡，28把面发，29 小朋友们，你觉得你的家乡最有年味儿的是什么呢？ 我叫苗朵儿，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我们北方大草原的过年很不一样。过年那天晚上，我们会唱歌跳舞，是蒙古族传统美食，还会骑着马从一家到另一家，到每一家都要喝酒吃肉，最后所有蒙古包的人聚在一起，围在一个大篝火旁，一边唱一边跳，喝酒庆祝，玩整个通宵，特别热闹。南方的小朋友，你们想不想体验一下呢？欢迎你们来辽阔的大草原做客哦。最后祝全国的小朋友新年快乐，三尼勒布。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和他爸爸一起去探望奶奶，那里的火车呢是最古老的火车，还不是动车。火车上呢 呱呱就时不时地想把脑袋伸到窗户的地方。爸爸嘱咐说，哎，呱呱，别动啊，安静一点，听到没有？别太靠近窗户啊，啊。但是呱呱仍然试图要把脑袋贴在玻璃上。于是爸爸很快就拿掉了呱呱的帽子，把它藏在身后，对他说，你看，帽子被风吹掉了。呱呱这个时候有点沮丧，他想找回帽子。爸爸就说，来来来，你吹一声口哨好不好？你吹一声口哨，你的帽子它就会回来了啊，试试。呱呱这个时候就凑到车窗的玻璃处吹起了口哨，他的爸爸呢很快就把帽子放在了呱呱的头上。呱呱笑着对爸爸说， 哦，真是奇迹。 呱呱找回帽子之后非常的开心，可是他飞快地拿掉了爸爸的帽子，把他肉家伙就给扔没了。他还对爸爸说， 爸爸，现在该轮到你吹口哨了。 呱呱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班有一个老师停翘舌好像分得不是太清楚。有一天老师对学生们说，你们一定要懂事哦。结果懂事的事字儿被说成了四五六的四字儿。突然呢，呱呱就大声地接老师的话茬，对老师说， 老师，我不仅懂四，我还懂五呢。 有一天小骆驼对他的骆驼爸爸说， 爸爸，我们的背上为什么要有驼峰？ 骆驼爸爸回答说，因为我们在横越沙漠的时候要储备脂肪和水分呀。小骆驼又问爸爸， 那我们为什么要长有长睫毛呢？ 骆驼爸爸回答说，因为沙漠的风沙大呀，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啊。小骆驼又问爸爸说， 那我们的脚底为什么要长肉垫呢？ 骆驼爸爸回答说，这样比较容易横渡沙漠呀。骆驼爸爸非常自豪地回答着。最后小骆驼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在动物园干嘛？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辽宁省政府机关幼儿园的马一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雪花》。 大家好，我叫马一涵。 雪花，雪花，你有几个花瓣？我用手心接住你，让我数数看，一、二、三、四、五、六，一，刚数完，雪花怎么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圆圆的小水点。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雪花，雪花，雪花，你有几个花瓣？我用手心接住你，让我数数看，一二三四五六，咦，刚数完，雪花怎么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圆圆的小水点。 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吧。